新传媒属下电台剧集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美国、法国和英国的2019冠状病毒单日新病例再创新高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更多证据显示奥密克戎引起的症状比之前的变异毒株轻。另外，以色列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，接种第四剂冠病疫苗一个星期之后，身体入面的抗体可以提高五倍。以色列正在为60岁以上和免疫力低下的高风险群体以及医护人员接种第四剂疫苗。我国的冠病社区病例每周感染增长率时隔近两个月回升到1以上。本地昨日新增加842起病例，其中502起属于输入型病例，创下新高。另外又有3个人死亡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334起社区病例，其余6起来自客工宿舍。卫生部昨日亦都确认有438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，创下新高。其中91起是本土病例，347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281596起，其中832个人病逝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稍微降到43.8%。就算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引起关注，我国制造业活动仍然连续18个月扩张。新加坡采购与材料管理学院说，上个月的采购经理指数在新订单、新出口订单和产值等快速增长的情况下，按月稍微升了 0.1 点，报 50.7 点。电子领域也都连续17个月扩张，同期指数上升 0.2 点，报51点，处于50点以上的扩张区间。国会议长陈村仁说，国会调查成港集选区前议员勒玉莎讲大话的事件是重要的警示，提醒国会议员不得滥用特权。国会下个星期一将召开今年的第一次会议，陈村仁重申，议员发言的时候应该确保所讲的话有事实依据。新年除旧迎新，本地慈善组织发现公众近期捐赠的物品增加，不过在防疫限制之下，义工减少，俾到一啲组织面对人手不足嘅问题。另外，唔少接受八世界新闻网访问嘅公众表示，为咗环保，愿意改变习惯，喺农历新年用好似新银纸嚟包红包。有啲亦都表示唔介意用唔太旧嘅旧银纸。韩国指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。这是朝鲜今年的第一次发射行动。新闻报告完了。